400-650-7766 进行咨询。那另外，本月高三的考生呢将进行期中考试了，作为高三备考期的首次学习成果的检验，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的定位，考试之后学生高考报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以及高水平等各个升学路径又该如何规划呢？11月18号本周日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将为您举办期中考试后高中考生的十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自主招生及志愿填报专家公益讲座，协助家长梳理孩子期中考试之后目标院校的专业定位。您可以拨打573-54567进行预约报名。好的，那接下来呢，带您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看看又有哪些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市初中实践活动即日起开始网上选课，活动成绩将计入中考。2019年空军将招收40名女飞行学员，成绩优秀可联合培养。全市9万余名幼儿园员工首次全员培训，明年将增加培养孩子劳动观念课程。好，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12号从北京考试院中招办了解到，2018至2019学年上学期初中实践活动选课已经开始，考生参加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将计入中考总成绩。考试院中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综合社会实践活动成绩将除以3，分别计入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科目中考的原始成绩；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成绩将除以2，分别计入物理、生物、化学科目中中考的原始成绩。在计入原始成绩之后，与选考科目一起乘以折分系数计入中考成绩，最终将有24分计入总成绩。记者11号从第12届中国航展中国空军飞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2019年度招收飞行学员的计划，空军今年将面向全国招收第12批女飞行学员，数量约40名，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进入北大、清华与北航进行联合培养。据了解，从2015年开始，空军在全国11个省遴选确定16所省级示范高中，建设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每年招收1000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今年首批379名航校毕业生考入空军航空大学。第三批北京市中小学名校长名园长发展工程日前启动遴选，按照计划，名校长发展工程学员遴选名额为30名左右，幼儿园名园长名额为20名左右。此次的遴选范围是北京市公立普通中小学校长、公立幼儿园园长。参与遴选的人需要热爱教育事业，一般具有3年以上正职校长或园长的任职工作经验，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同时具有比较扎实的教学理论功底，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和突出的办学成绩，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本次首次对幼儿园园长、教师全覆盖培训工作告一段落，明年这类培训将持续进行，课程菜单中还将增加培养孩子劳动技能能力等方面的课程。据了解，与以往的培训相比，这次覆盖了本市各级各类的幼儿园，包括教育部门的办员、其他部门办员、地方企业办员、事业单位办员、部队办员、集体办员和民办员等等。培训对象除了在职在岗的幼儿园园长、专任的教师和保育员之外，还包括幼儿园保健医、厨师、保安、保洁员等等。本次培训课程开发轻理论重实操，线上线下相结合，并且专门开发了适应计算机端与手机端同时使用的在线学习网络平台。 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将于今年11月20号至12月20号联合举办全国大中型企业面向2019届高校毕业生网上双选院的活动。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将开辟双选院活动专题页面，免费发布有关国有大中型企业招聘信息与高校毕业生求职信息，同时将建立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网站的链接，供企业和高校毕业生免费浏览查询。记者11号从昌平区了解到，北京大学将在昌平区规划建设新校区。北大昌平新校区位于马池口镇，作为校本部的延伸，北大昌平校区将以人工智能为特色，面向未来的应用型学科和新型工学科为发展主要的方向，要把昌平校区的建设发展摆在新时代北京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作为北京大学未来发展的重大机遇和重要平台，融合发展新兴产业，吸引海内外顶尖人才。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秦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又是一年考试季，如何重塑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为什么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料？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人天生就是学习好，所有优秀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良好的学习习惯。什么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呢？马上又到一年中高考季，在短短的200多天时间里，不良的学习习惯还能够有机会纠正吗？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的，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金华学校教育考试研究院院长赵志平。赵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赵院长哈。上个星期呢，赵院长给我们解释了这个远交近攻哈，我们主要讨论了这个词儿哈。 对。 这个作业问题确实成为了家长一个头疼的问题， 是 也是成为家长还有好多学生的一个矛盾点哈。 嗯、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哈，孩子为什么要写作业啊？这个写作业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父母都没有想明白哈。有些人是认为是义务啊，有些人认为是课后的一个巩固学习，但是我们今天想让各位明白的是，写作业锻炼的是孩子的思考能力和行为习惯，但是这一点可能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嗯，所以不是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意识到的。那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两类孩子，一个就是学习效率低，还有一个就是学习兴趣不高，甚至产生了这种厌学的情绪哈。请赵院帮我们分析分析哈，这两种它的根源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根源在于什么呢？孩子们往往对于未来的这个收益啊，他想的少。他只关注在眼下的得失和损益。 嗯， 比如说他学习之外就盼着赶紧有时间能玩儿，这个玩儿啊能带来即刻的愉悦，特开心。 嗯， 但是呢他现在也一时也失去不了什么，玩了一会儿。 嗯， 但是长此以往，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投资现在投资于未来是对自己收获最有收益的，但孩子们意识不到这一点。 嗯， 这就是其实是根源所在 啊。孩子意识不到这个，就得家长帮忙了。 对，而且但是这是一种习惯 啊， 习惯是自我巩固的。 嗯， 他不可能靠自制力来改变。孩子这个这方面自制力是应该是薄弱的。 嗯， 他只能靠知识来改变，让他知道这样做不对。 嗯， 靠自控力，他现在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得让他的大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趋势。 嗯，这个好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 对，咱们得告诉他。必须得养成这个好习惯，为什么？得跟他讲这个道理，他才能本质上才能纠正过来。 那到底怎么养成哈？今天也是我们的重头戏， 对， 就给大家支支招，一步一步的哈，教您怎么操作。其实我在以前学习的时候特别认真观察过我们班里面的好学生，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课桌特别干净，然后收拾的井井有条的。我以前借过一个同学的笔记本，翻开之后发现 字和字之间特别的清晰， 对，每一张试卷都搁在钢琴夹里面， 对对，嗯，而且他们那个作业本他会分每一个标签， 对， 然后不同的给你归类整理， 对对， 就是你看完之后学习的欲望一下子就提高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不是说明其实在学习习惯和成绩之间他们是有很非常紧密的关联 的？是 的， 很多学生觉得我当时我冲冲刺不就上去了，他还没有意识到，我其实这个道理给孩子得讲一讲， 嗯， 就这个有一个普通的一条直线叫 y 等于 x 都能理解吧， 啊， 那这个是一条直线， 嗯， 但如果加上一个 y 等于 k 乘 x， 这个是什么意思？ 哎，你看这 y 就是结果吧， 嗯， x 是你投入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嗯， 那你这只有多少之别吧， 嗯， 再加上一个 k 乘个 k 就是一个这个直线的，决定你这个直线啊，它的斜率，它是呈上升还是下降， 嗯， k 如果是正的就是好习惯，它加上你的投入呢就会降上扬， 哦， 如果 K 是个坏习惯它就是负的， 嗯， 你再投入多长时间呢它也会向下倾， 哦， 哎， 所以说这个 K 这个系数 太 重 要了，太重要了， 嗯， 然后如果还可以再等于 Y 等于 KS 加 B， 这个 B 又是什么， 啊，就是你的初始的水平， 嗯， 你可能你要初始水平就是可能有一点基础， 嗯， 你就是在零以上， 嗯， 你再加上好的习惯不就更好吗， 嗯， 如果你初始水平低呢在零以下， 哦， 就这么一个基础好薄弱的问题， 哦，那我们这个 K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习惯的问题。 对， 对，这个咱们后边慢慢说，这个有习惯有好多维度， 嗯， 不同的种类， 嗯，而之前赵院长给我发了一篇您写的文章哈，就是专门探讨学生的学习习惯这个问题， 是 我觉得写的特别的好，包括我看完之后觉得对于在职的员工对于工作的人来说都非常受益哈， 嗯， 就是这个题目叫做习惯会毁了孩子的幸福指数， 对对 对， 对， 哎，这个如何理解呢，啊，这个有很大关联吗？ 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点， 嗯， 孩子们对未来想的少，家长应该帮助孩子，这个孩子将来的升学就业乃至婚姻都跟现在的学习成绩是有关系的， 嗯， 你比如说就是到一个升学也好就业也好，你靠什么去赢得一席之地呢？肯定靠你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这个东西必须是你独有的一个东西， 嗯， 你的知识和加你的经验的结合， 嗯， 你那么这种独有的东西是靠什么来发展积累来的呢？靠你的好多能力的形成，比如说你的遇到一个新的事物吧，你的就是批判性思维，就不是人云亦云去接受，批判性思维， 哦， 然后你会做出判断， 嗯， 做出判断抉择，然后你会想出一些创新性的办法来去解决，也就是你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嗯， 你的判断抉择能力以及你的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那么这你看你的个人竞争力是靠这些能力来堆积起来的，但这个能力怎么形成呢？我觉得有两大要素， 嗯， 在你这个求学的过程中为了积累到这种程度，第一需要专注，你在一个领域必须钻进去，长时间的持续性的专注， 嗯， 就是你有一阵是不可能的，一个是专注理解吧，但是你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呢， 嗯， 也不一定， 哦， 你就需要还有一个手叫自省， 嗯， 就你干到一定程度觉得做不动了，你需要反省， 嗯， 那么你看一个专注一个反省，人最后慢慢才能到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嗯， 所以现在那这些专注和反省就是一个好的习惯， 嗯， 如果不在上学时候养成，那你以后更固化，这个习惯年岁越大越固化 啊，哦，所以说现在赶紧培养还来得及， 他就会影响你的就业， 嗯， 升学，你的婚姻， 嗯， 你要娶个好媳妇吗，嫁个好老公吗，这真是这就是你的幸福指数啊， 嗯嗯， 它会影响到你将来的家庭的， 嗯，哎，您刚才说这个专注力它可能也可能走偏，在培养的过程当中 它肯定要走偏 啊， 哦，因为人如果有分心的事的话他不会持续专注的， 嗯， 这是第一，首先要持续性专注，同时呢这个方向是否对呢， 嗯， 还需要不断的反思， 嗯， 这样才不断的纠正， 嗯， 校正， 嗯， 这就是根源，孩子们往往看不到这种长期的这种收益， 嗯， 眼下一时的愉悦对其他的影响很大， 嗯，其实一时的愉悦了一时，但是后来造成的后果其实蛮痛苦的，啊， 对对，他就一定要帮助孩子看到这一点， 嗯， 如果他现在意识不到这个严重性啊，他要帮助他一点一点的按那个方向去努力去改善， 嗯，好， 嗯，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支支招哈， 嗯， 就是如何重塑良好的学习习惯哈，那既然聊到这个学习习惯，也请赵院长给我们罗列一下哈，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它具体包含哪些方面呢，是我们要着重培养的， 我觉得咱们就说三个吧，因为多了也记不住， 啊，好， 我认为好学习习惯里最重要第一位的就是规划， 嗯，规划， 刚才你说了看到人的作业本人的笔记本人的都特别规规整整，是吧， 对， 规划， 嗯， 体验到它任何一个细都很规整，第一个是规划，规划好了以后知行不得合一吗，那就是自控力的问题， 自控力 就是你要没有长时间的这个专注的话你是做不到的， 然后呢，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你看我有规划了，我也去做了， 嗯， 但是我做的对吗？我得会，还得会什么呀？反思。 吾日三省吾身啊！ 哎，就三个， 嗯 啊。 好嘞，一个是规划，自控力和自省， 一个是自控，一个是自省。 嗯，哎，那这具体到这个规划哈，咱们怎么来帮孩子捋一捋呢？嗯、具体要规划哪些方面的内容？ 就是你一定要，你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到五十岁，到爸爸妈妈这么大的时候，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嗯， 是衣食无忧而已， 嗯， 还是在这个行业里能够有一定的地位， 嗯， 还是说你有能力去帮助别的人？孩子可能会、哦，我当然帮助别人最好了。那好，他只要承认这一点。无论想干什么，你就给他导好。如果想达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在哪个行业能够有点成就？你想帮助别人吧，你得有成就吧。 嗯， 你在哪个行业能有成就呢？我干什么呢？让他想，我干什么？我在哪个行业干什么呢？让他想清楚。比如我想当，哪怕我想当画家，这是吧？ 嗯 啊，那好，那你要这个行当这个职位，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职位呢？ 嗯， 你需要一个好的一个出身呐、啊。 嗯。 一个好的大学呀、啊，好的大学能给人很宽阔的视野，很好的这个修为。那上一好大学， 嗯， 你要想上好大学，那你这个升学这个大学需要北京排多少名吗？ 嗯， 啊，那好，他知道了啊，知道了。那好，你要上这个好大学，你现在有两个短板，你这个木桶啊有两块板是短的，那你不把这两块板修齐，你怎么上这个好大学？ 嗯， 那么一步步逼问他，让他先自己要什么？好， 哦、 你想要是好。一步又套了一步， 嗯， 到最后，那好，他心里如果不认，嘴头上起码得认， 嗯， 那好吧，那我好好学会儿吧。但是他只是间歇性的专注，他这个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 嗯， 那还要帮他慢慢形成，通过各种后边咱有招啊， 嗯， 帮他形成这种持续性的专注， 嗯， 就好了 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着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嗯、 一时的专注还不是成功哈， 得持续性， 这得持续性，这持续性到底怎么解决？ 对 啊，我们今天邀请到赵院长给我们详细的一下解析一下哈。那也请大家把您的疑问这段时间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请赵院长为我们详细解答一下。其实我觉得，我朋友圈里边加了一位家长哈，我觉得这位家长他做的就是特别的让我佩服，他会带着孩子去旅游，在旅游当中不断的启发。所以昨天他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组照片，他拍的是孩子写的一个作文。这作文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爸爸妈妈经常带我旅行，然后总是在启发我，所以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家长应该尝试做一下这样的家长？就包括之前您说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用做太多的决策，其实就是一步的问题设问引导，让他自己去思考， 让他自己去思考去决策。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家有儿女又是一年考试季，如何重塑良好的学习习惯。那在短短的200多天时间里，尤其对于高三的考生来说，不良的学习习惯还能够纠正呢？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施展一些方法，一些小妙招，请大家持续关注。好，那接下来呢，有两条消息还是要着重提示给大家的。教育面对面2019年艺考备考网络视频直播活动，第二场将在11月17号本周六晚上6点半开始。本次直播活动将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与高考专家一起为您详细解读艺术类招生院校的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的政策等等。您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在家中收听收看，并且可以现场直播提问，专家将为您实时解答。详细了解本次直播情况和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请您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咨询。那么本月高三考生也将进行期中考试了，作为高三备考期的首次学习成果检验，重要性不言而喻。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的定位，那家长又该如何准备呢？11月18号本周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为您举办期中考试考后高中考生的10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自主招生以及志愿填报专家的公益讲座，协助家长梳理孩子期中考试之后目标院校的专业定位，为各个分数段的考生提供进入名校的发展路径。您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进行预约报名，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本周将为您推送相关的信息。报名成功的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红宝书和志愿填报拟草表一份。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

这样的。 嗯，这个看到效果是一个结果哈，但是过程还得需要咱们家长引导。对，咱们现在就赶紧来支支招哈。 对对对。 首先咱们针对的是这个厌学孩子，这个有点严重了哈，有点厌学了，这个还比效率低，他有这个主动学习的欲望还不一样。那对于这些厌学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哈，去循序渐进的培养他们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呢？ 嗯，咱们这个第一个办法呢，就是帮他们提高他们的这个自控力 啊。 啊，因为他只能专注不了几分钟，对吧？ 嗯， 因为首先咱们刚才说过了，让他知道这个是未来，他看不到未来嘛。这个我现在的学习吧，是别人让我做的， 嗯， 我是为了你学的，不是为自己学的，是吧？这个道理先讲明白，对吧？ 嗯。 但是呢，因为孩子一下子做到长时间专注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你尽量让他避免处于两端，就是特别无聊的状态和特别亢奋的状态，这两个状态都要避免，因为这两种状态人是无法集中注意力的， 嗯， 人只有在适度的这个情绪状态下，他才有一些理性。 哦， 怎么办呢？一点一点的增长他的这种持续注意的时间啊， 嗯， 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办法哈，小办法，哎，你给我计时给你，你给我学五分钟，什么也不许干，他可能这五分钟半天过去了还没学呢，我再给你重新计时五分钟，零， 嗯。 第二次可能会他就会学一会儿了， 嗯， 如果第二次还不成功，你再重新第三次计时，他肯定会进入一个学习状态， 嗯， 就先从这样一个小技巧， 哦， 让他五分钟，然后十分钟，二十分钟，这样， 这还得有耐心哈， 得有耐心， 嗯， 得有耐心， 嗯， 这是一个小技巧，嗯，啊， 这是计时， 对，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这步骤是怎么样的？ 啊， 还需要有哪些方面的技巧呢？ 啊，给这个说学习动力不足的还有几招哈， 嗯嗯， 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怎么说呢，让他把一个目标啊对他而言太大太遥不可及， 啊， 把它分解为日常习惯。 嗯， 比如这孩子不爱学厌学，那他有两科明显的短板，那你先不管这个整体啊，先别说期末考试呢，就这英语这一科，好孩子，咱俩想想办法啊，你把他你做的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你单词量不够，爷爷不阅读，第二个呢你呢这个听力老听不懂说什么，你光这个发音跟拼写的关系你不知道，第三呢你这作文写的全是汉式英语， 嗯， 咱就说英语，孩子这样你啊，咱把英语你每天咱就你给我二十五分钟，你给我背五十个单词再看一小段， 嗯， 然后你歇五分钟玩五分钟， 嗯， 然后呢你再给我啊二十分钟呢，你给我听二十分钟听力，考试不就二十分钟吗，你再歇五分钟，然后呢你这个作文你给我积累几个好句，抄几个好句啊，你超二十分钟，你再歇五分钟。 嗯， 咱们先从这儿开始做吧。那就是帮他把这个一个目变成一个就习惯，我每天要干这三件事， 嗯， 三个二十五分钟，每个二十五可以歇五分钟。 啊，我要是不干了，长时间我还身体不得劲儿。 啊，对对对， 嗯， 对对，坚持到一定程度就成习惯了。 啊， 但是这个很难熬。 嗯， 比如说吧，我要写评说英语吧，我开始觉得还确实挺难的。但我已经写了十期了，慢慢。 那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 因为我要给我闺女看呀。 嗯嗯，有这动力。 对， 嗯， 我要给一些，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可能学习动力不足，我想我现在在京华教精髓班的孩子们， 嗯， 我想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支持。再一个，我有自己的孩子也做个榜样， 嗯， 我就坚持到第十一期了，我也觉得好像该写点什么了，就是， 要每天不写点什么，还觉得特别难受。 大人都这样，你想想孩子， 嗯， 一定要忍过最艰难的时期。 嗯， 啊，这是第二招。 嗯， 第三个招呢？孩子会帮他把目标变成习惯以后呢，然后第三周开始孩子自己做主了，让他自己设定目标了。孩子，咱们这次期末考试啊，哪怕是一次月考，哪怕是一次周练， 嗯， 哪怕是一次作业，你可能根据孩子不同的程度吧，你可能慢慢的对他要求是有这不同的。 嗯， 你要是能定一个月目标太理想了啊，还啊，那如果孩子定不了月目标，那周目标，这周你要干嘛？实在不行，就这一天，这一天的作业，早你今天老师留了什么作业了？六科都留了吧？ 嗯， 九科还是都留了。轻重缓急是什么？孩子，你怎么安排呀？ 嗯， 你不完成作业也不行，但你落科，你得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啊， 嗯， 让他就是自己去这一天能够详略得当的，根据的强弱，能够把这一科这一天的作业先做好，再谈到为周考、为月考做准备。 哦， 让他自己设定目标。 嗯。这跳一跳能够得着的， 哎， 你别设定太大了。 对 啊， 哦，咱们这个月不行就周，周不行就天， 嗯， 你就盯着他。 哎，这样每天完成一个小目标也挺有 成就感 的， 就是这样的。 嗯， 因为孩子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学呀？ 嗯，

有的同学会，他在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也会思考， 见缝插针。 走路的时候， 啊， 对，他会思考，思考一个昨天讲的问题，这是一个。有的人呢，为了提高效率，比如语文吧，这个背默文本，这边他听着那个有配音的那种，看着文本，还在做一些批注和笔记，立不立体啊？他看，他听，他写， 哦，全方位的。 岳阳楼记，比如说哈，他就会很立体，有时候有的同学背文综愿结对背，你给我背背经济学吧，好，经济学的哪个理论，我背给你听，你再背给我听，是这样，这样更好一点，还有同学呢，就是可能一点动静让他分心，你可以，我觉得戴个耳塞， 提高专注力哈，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 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我们来看一下武乐乐，他说，如何做好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家庭教育计划？哎，这问题还挺大的，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模板吗？ 培养孩子好习惯的家庭教育计划是吧？其实刚才咱们讲了，对于学习动力不足的，对于学习效率不高的，有渐进的这个。都是六个小办法，我就按照这个刚才讲的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推进就可以。 好，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好多这网友的提问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可能不能 可以打我的精华电话， 对，我们线下可以咨询，请赵院长给我们公布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打精华学校的这个热线是400-650-7766，或者我个人的微信WOW 中间加一个单词叫 miracle 奇迹，再加一个 WOW。 天哪，您的中英文转换好好啊，这很好记哈。那个有问题，我们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继续留言。那最后呢，赵院长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好书，我个人觉得还挺有效的哈。有哪些可以分享给家长呢？ 其实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我觉得很好，叫《按时间》，刘卫鹏写的《按时间》。他强调的是，人的高下。比如说咱俩都在学习吧，都在看书，咱俩的差别在哪儿呢？主持人， 效率问题吗？ 对， 还有专注力， 专注力也是，效率也是。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思考了没有，你只是输入信息了，还是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就是人与人的差异就在这个按时间，都在看书，看得出来吧？但思考的量的多少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特别好，这个他刘卫鹏这个书对如何就是打造你的思维。这个对特别好。 好，家长可以买点看看哈，也许能激发您的灵感。那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习惯，其实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需要付出很多的耐心还有努力，但是长时间一旦孩子形成了这种自主的学习习惯，家长和同学都能感受到这个过程的快乐。 由易入难，坚持有一定时间就会见效。 好，那今天节目再次感谢赵院长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小妙招哈。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精彩继续。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戒，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父，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戒，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刚刚是中国播音员主持人协会副会长杨帆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程水金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水金，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文学之综合研究，创办国学实验班，先后在国际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在文学、史学和哲学领域皆有所突破。 晏殊，字同书。我们知道古人的名和字是有关系的，书和同是相反的。他是抚州临川人，也就是现在的抚州。在北宋时期，词坛上是非常有名的代表作家之一。晏殊出生的年代是宋太宗淳化2年，也就是公元991年。他死的时候是宋仁宗至和2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晏殊所生活的年代，我们知道正是北宋上升时期，陈平时代。根据宋史晏殊的本传上面的记载，说这个晏殊啊，7岁就能够写文章。在景德初年啊，这个江南知府张之白就以神童向朝廷推荐。宋真宗啊召见晏殊，在大殿上与2000多名进士一起参加考试。这晏殊啊神情自若，提起笔来就写，一挥而就啊，文不加点。所以宋真宗非常的欣赏他的才华，就赐他为同进士出身。到了第3天复试，就复试是诗赋策论。晏殊拿着这个题目一看，就报告皇帝，这个题目我以前在家里练习的时候做过，是不是可以换一个题目？这皇帝非常欣赏他的真诚，于是呢就给他换一个题目。而且换了一个题目写完了之后，这皇帝看他的卷子啊非常满意，不断的点头。所以啊，晏殊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啊，而且他一辈子官运也比较顺利，虽然啊有一点点的小波折小跌宕，但是从大致上来说啊是一路顺风的。所以啊，从晏殊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知道正是社会上升时代的这样一个啊陈平歌舞。他个人呢啊也是这个富贵显达，再加上他本人的这样一种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所以啊使他的这个诗词创作就具有一种啊雍容娴雅而且风流韵界这样一种独特的风格。那么这首《浣溪沙》啊当然也有一个题名叫《春恨词》，但这个可能是后人给他加的，也正是他的这样一种啊雍容娴雅风流韵界这样一种创作风格的一种啊集中的体现。这首词啊可以说历来广为传颂啊，就因为里边啊有一联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个名句对仗非常工整啊，而且呢啊意趣非常的新奇，在词的批评史上是颇得好评，说他是后人是不可及的。晏殊本人啊大概呢也因为这两句词啊造语之功啊自己非常的喜欢 是吧？所以啊，他不仅仅在这首词里边用了这两句，而且他还有一首诗，是吧？这首诗啊是一首律诗，题目叫《是张士诚王教看》。诗的原文是这样的，说原以清明假未开，小园幽静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阑惊燕燕悲，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复客多风味，莫惜清浅万选才。我们听这首诗就知道了，里面有三句和这首词基本上是相同的，仅仅只是小园相近，在这首诗里边做小园幽静，就这一点不同。不过晏殊的这种做法后世的文学批评家甚为诟病，觉得把这一联写在词里边是恰到好处的，写在诗里边就显得很软弱。那么晏殊的这首词比起他的这首诗就大不一样了啊！这首词啊，可以说是情感细腻啊，意境浑然。首先，一曲新词酒一杯，是说啊，作者呢一边听曲，一边喝酒。不过从这个一曲新词，这个新字来看，很可能是说，作者刚刚填写了一首新词，因为这个是当时文人的啊一种非常雅致的生活，他们往往是一边听曲，一边喝酒，一边填词，填完了之后就给那些啊歌女们啊直接就唱去。所以啊，说酒一杯，既可以是说在喝完一杯酒的功夫就填好了一首词，可见他的才思敏捷。但是啊，从酒一杯这样一种很简单的描写来看，他所表现的啊是一种淡雅悠闲的一种情感，他跟那种啊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人声鼎沸这样一种热闹场面不一样，也跟那样一种穷愁苦寂、潦倒困顿的那样一种羁旅独酌也不一样。所以这一句词给整个的这个词就定下了一个慵散闲时这样一种文人士大夫的特有的情感基调。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去年的天气似乎跟今年的天气没有什么区别，眼前的歌台舞榭、池塘春草也和去年的一模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甚至就连西下的夕阳泛着红色与紫色的霞光也每天都是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是这西下的夕阳却永远也没有回转的可能了。这里晏殊用了一种非常平淡清浅的这种笔调，把人生老易悲难受这样一种深情厚挚表现得举重若轻，温婉而轻柔。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应该提到晚唐时代一个诗人，这个诗人叫郑谷，他有一首律诗，题目是贺知己秋日伤怀，说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亭台，良辰寂寞雁归去，黄蜀葵花一朵开。郑谷的这首诗也是一首伤时叹世的作品，但是他所选用的这个歌声这一个意象就比晏殊的这个一曲新词酒一杯显得热闹。但是去年天气旧亭台啊，夕阳西下几十回，很明显晏殊的这两句是从郑谷的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化用过来，而且晏殊的词和郑谷的这首诗也同样都用了燕子这样一个意象。我们知道燕子是一种表示特殊的物候的一种动物，一种鸟类，我们可以啊完全肯定的说晏殊的这个啊这首词里边，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就是化用郑谷词的，尚且啊是在夕阳西下几十回这样一种追问之中落笔，而词的下阙是在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样一种感叹之中开头。那么这一头一尾两阙衔接非常的紧凑，有一种一气贯注闭合无间这样一种感觉。花开有时啊，当然也就有花落的时候，这是大自然的啊自在的节律。赏花人面对落花也只能够徒唤奈何，在这样一种啊春光暂歇流水落花的时刻，多多少少还维系着一丝丝的喜悦。可是转念一想，眼前这一对呢喃的梁上春燕还是不是去年曾经来过的那一对周旧情侣呢？似曾相识而已，不能肯定。燕子总是在春天归来，秋天飞去，年年如此。眼前的周旧情侣未必就是 他连曾经有过的呢喃相关。就像去年的天气似乎跟今年的天气没有区别，一样的春暖花开，一样的池塘春草，可是今年的春暖花开跟去年的春暖花开完全一样吗？今年的池塘春草和去年的池塘春草是一样的一碧方清吗？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永恒与无限，却永远不可能是曾经拥有过的循环与再现。今天的夕阳还是昨天的夕阳吗？人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西方的智者哲人，东方的诗人啊，说似曾相识燕归来，可以说两种说法，一个是哲学的术语，一个是经验的感受。从哲学与文学不同的角度发出了生命的感叹。词的最后一句可以说是一幅龙鼠的画面，小园相近独徘徊，可以想象这是一种曲终人散，夕阳西下，酒兴阑珊，酒也喝完了，曲子也听了，散了，散场了。诗人在落英缤纷的园中小径独自徘徊，陷入了沉思。青春年华的一去不返，当然有几分伤感，有几分的清愁。曲终人散，也有几分的孤独，几分的落寞。所以啊，这个独自徘徊的身影，你可以想象，他是在回味逝去的时光呢，还是在思考人生的真谛啊？宇宙时空的无限和个体生命的短暂，人生啊，就像白驹子过隙，忽然而已。可是这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喝酒，听曲，填词，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吗？所以诗人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也留下了无尽的忧思。前面说过，晏殊的这首词既有对前人诗句的化用，也有对自己啊自得佳句的反复自用。但是无论是昔用化用还是自用，在这首词里边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诗里边是显得比较孤独，也显得比较悲戚。虽然有警句，但是没有完篇。不仅如此，小园相近独徘徊这一句 在诗里边是这第二句，在词里边是作为解句，把这一句放在解句的这个位置上，既是对前面所述的这些内容的一种反思，所以它能够更大限度地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具有一种啊余音绕梁的无穷的韵味。但是放在第二句，确实就有些软弱，尤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首词里边用的是相近，而诗里边用的是幽静，这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啊，那种落英缤纷呢，啊，那种园中的小径和晚春的这个景象是非常的符合的，而且诗人既恋春光，惋惜裸瑞，这样一种春恨的情怀，也通过这一个相字完全表现出来了。而幽字呢，除了表现静谧幽深这样一种意象之外，诗人那种留恋春光、感世伤怀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就体现不出来了。至于说他化用了郑谷他的这个前辈乡贤，郑谷的是良辰寂寞燕归去，变成似曾相识燕归来，可以看出在郑谷的诗里边，这个燕子是在画面之外的，而晏殊呢把这个燕子引进了画面之中，就把郑谷的那种悲秋的情感变成了一种春恨，恨就是遗憾，然后用似曾相识加以限定和形容，那么就显得笔势灵动风流韵界。这种艺术造诣确实也就是让后世的诗词作家难以企及了。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雨过白鹭洲，留恋同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鸿，摇曳了江上远方。回望灯如花，为与人闲休，心事情书浓，牵我双手，任发丝缠绕双眸。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